心悬在震动，为这悠悠流水歌颂我那梦的万索罗。 恭喜你，恭喜恭喜你， 春花朵朵开呀嘛开呀开满园，长着笑脸迎呀嘛迎春天，春风阵阵暖洋洋，那春天悄悄到人间，快快乐乐过呀过新年。说一声也恭喜你，恭喜恭喜你，说一声也恭喜你，恭喜恭喜你，大草临时喜洋洋呀，小口张开多欢畅，金银财宝堆呀堆成山。春花朵朵开呀嘛开呀开满园，长着笑脸迎呀嘛迎春天，新年。说一声也恭喜你，恭喜恭喜你，说一声也恭喜你，恭喜恭喜你，大发利是喜洋洋呀，小口张开多欢畅，金银财宝堆呀堆成山。 老旧机动车报废证明，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全系任意车型，享厂家最高幅度支持政策，详情致电83790100。 省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，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。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，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。

在月光里下弦月，让我想你。不相信过来谁明白，怕眼睁开你不在。爱人心深如海，带我去爱我，一

就代表爱不会停留。都懂得两个人相处，多一个人就会不舒服。只是爱到最后只想快出，为何不给缘分一条完美退路？既然爱不我，就再骗骗我，何必装作孤独不做陌路？让彼此在心里保留一片净土，哪怕只有万分之一。